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十一集， 看来这八个人组队了，很可能是彼此认识。 这八个人想霸占这块野区不让别人打，可又不愿意直接说出来，显得太蛮不讲理，于是就用这种无声的抢怪方式逼着人走。 既然不愿嚷嚷，那就好吧。 江晨不再打怪，慢悠悠地在湖边溜达，他对血量的把握极准，角度也刁钻，一招一只残血小怪，一圈下来收了他们六只怪，连升两级。他觉得比自己打怪快，有点意犹未尽，又去收了一圈。八人小团体一脸懵， 都愣着干嘛？继续打。 八个人静默几秒，集体转向他。江晨二话不说，扭头就跑。八人小团体一起开仇杀，对着他就冲了过来。谢成岩刚走到湖边，远远的就看见了这幅画面。只见七八个人气势汹汹地向前跑，一直进了树林。他们挡住了最前面那人的身影，从谢成岩的角度只能看见一个脑瓜，大概猜出是一群人在追杀一个。他嘴角一抽， 什么情况？刚开服大家都忙着练级，这些能拉稳一波仇恨值，挖人家祖坟了， 抢别人怪了吧。内测结束的那晚，方景行一群人凑在一起商讨了各自要去的地方。他当时正被某个封印师弄得郁闷，陈星应援的缘字莫名戳到了他，他便决定来这个府。而谢成岩最近刚好拍完戏回来，便来找他，想让他带着练级。他们也是开服就进来了，只是影帝对形象的要求比较高，在人物设定那里选了半天这才满意。谢成岩又看了一眼那边，啧啧道， 哼，能一口气抢这么多人的怪也是够可以的。 江晨轻松摆脱后面的人，见自己已经快九级了，便又换了一处更高级的野区开始正式练级，一直打到11点半，他下线散步等着吃午饭。饭后照例要午休，然后才能玩游戏。他一门心思练级，断断续续地打，到晚上成功升到了15级。方景行带着一个拖油瓶，这个时候也才15级。15级算是目前中上游的一档，而且能有资格进魔域的一座小城。他不必担心被粉丝围堵，这便调试好设备开了直播。粉丝瞬间疯了。 终于开播 了，看脸，我要看脸。 弹幕能直接镶嵌的游戏里，方景行右手边的透明屏幕迅速刷满了看脸。 看什么脸啊？我戴着眼镜呢。 戴眼镜也要看？ 男神，你太过分了，一消失就消失了大半年。 我忙。粉丝们才不信他的理由，还是想看脸，礼物刷得满屏都是。方景行笑了笑， 这样，老规矩，做个游戏啊，我要是能抽中露脸就给你们露。 他说着打开一个抽签程序，里面有各种小任务，都是比较容易完成的事儿，不会太掉节操。他轻轻一点，指尖上面出现了三个字，装萌星。粉丝们立刻哭了，开始撒泼打滚。 哎，别玩来啊，就这个了。 为了配合一点，他还改了声音，把原先的设定换成了少年音。抬头环视一周，突然看见了一个封印师，他想到某个混小子，下意识走了过去。 江晨这时正要下本，便被人挡住了去路。他看了看这很眼熟的职业， 不会这么巧是那个货吧？不对，我已经换了 ID 了。 下一刻，他听见了一个少年的声音：“ 大佬，我第一次玩，能不能带带我？”“ 哼，玩我？”“ 嗯，他知道大神在直播吗？”“ 哎，不对啊，他如果真知道被大神找上门，语气也不能这么冷淡呢。” 方景行则快速猜出他的意思，故作不解地给了一个音：“ 嗯， 你第一次玩能这么快到十五级吗？”“ 哦，一直有人带我，他刚刚下线了，让我自己玩，我不知道该去哪儿。” 他看了看对方的 ID， 十方巨灭，这是封印师中的一个技能名，中规中矩的。他不禁有些失望， 看来是他的可能性不太高。 江晨往旁边一指：“ 看见那个 NPC 了吗？去跟他说话，他会告诉你去哪儿。”“ 我不想跑任务，没意思，我想打本。大佬，你带我去打本吧。” 他挑的这个少年音有点奶，那个八说的像撒娇。粉丝看他玩游戏，听的自然也是他游戏里的声音，当即就被萌翻了。 哎呦，我好了，姐妹们，我有生之年竟然能看到男生这种 feel。 虽然没有老公自己的嗓音好听，但这个小奶音我也可。 谁十五级了？去那边看看有没有暗冥师加封印师的组合，尽快查查他在哪个服啊。 就是就是，好着急啊，男神太坏了，还没走近呢就先把封印师的 ID 打了码，世界频道也没开，都看不出他在哪个服。 上边那是什么智障，给路人打码不是很正常？ 女友粉克制一下好吗？ 附近有比我级高的，为什么要找我？ 江晨不知道自己正被一群人围观，方景行仗着自己的小奶音，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心机地拉好感。 因为你长得最好看呀。 我这也不算说谎吧， 只是这里的好看有醒目的意思。魔族的衣服普遍偏暗，只有封印师除外。封印师短发黑裤白衬衣，架着金框眼镜，两边还各带一条项链，走的是斯文路线。那白衬衣上虽说隐约透着少许暗纹，但在一群暗系风格的人群里仍是十分显眼。他再接再厉：“ 大佬，你就带我去打本吧，我一定听话。”“ 行吧。”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